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一，魏纪三，列祖明皇帝上之下。太和二年春正月，司马懿攻新城，旬又六日，拔之，斩孟达。申仪久在卫星，闪承制刻印，多所假寿，以诏而执之，归于洛阳。初，征西将军夏侯渊之子毛赏太祖女清河公主，文帝绍与之亲善，即即位，以为安西将军，都督关中、镇长安，使城渊处。诸葛亮将入寇，与群下谋之。丞相司马魏延曰：“闻夏侯毛主婿也，怯而无谋。今假言精兵五千，复粮五千，直从包中出，寻秦岭而东，当子午而北，不过十日，可到长安。”毛闻言掩至，必弃城逃走。长安中为御史京兆太守耳，横门底阁与散民之谷，足州时也，必东方相合聚，赏二十许日，而公从斜谷来，亦足以达。如此，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。亮以为此危计，不如安从坦道，可以平取陇右，十全必克而无虞，故不用言计。两杨生由斜谷道取梅，使镇东将军赵云、杨武将军邓芝为疑兵，据击谷。帝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军梅，两身率大军攻岐山，戎阵整齐，号令明肃。使魏以汉昭烈既死，数岁既然无闻，是以略无备御。而促文亮出，朝野恐惧，于是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皆盼应亮，关中响震，朝臣未知计所出。帝曰：“亮祖身为故，今者自来，正合兵书治人之术，破亮必也。”乃勒兵马步骑五万，遣右将军张合督之，西拒亮。丁未，帝行如长安。初，越西太守马谡才气过人，好论军计，诸葛亮身加气义，喊昭烈临终，谓亮曰：“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。”亮犹未不然，以素为参军，每引荐谈论，自昼答业。即出军岐山，亮不用旧将魏延、吴懿等为先锋，而以素督诸军在前，与张合战于街亭。素为亮节度，举措烦扰，涉水上山，不下巨城。张合掘其极道，击大破之，士卒离散。两晋无所惧，乃拔西线千余家还汉中，收素下狱，杀之。两字令计，为之流涕，抚其遗孤，恩若平生。蒋琬谓亮曰：“昔楚杀得臣，文公喜可知也。天下未定，而露志计之事，岂不惜乎？”亮流涕曰：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是以杨干乱法，为将戮其仆，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用讨贼也？”素之未败也，皮将军巴西王平连归见素，素不能用，即败， 众尽兴散，为平所领千人鸣鼓自守，张合以其有伏兵，不往逼也。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一并，率将士而还。两骑诸马谡及将军李胜夺将军黄喜等兵，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，同五部兼当营事，进位讨寇将军，封亭侯。两尚书请自贬三等，汉主以亮为右将军，行丞相事。是时赵云邓之兵亦败于击鼓，云敛众固守，故不大伤。云亦作贬为镇军将军。亮问邓之曰：“街亭军退，兵将不复相露；击鼓军退，兵将初不相失，何故？”之曰：“赵云身自断后，军资食物略无所弃，兵将无缘相失。云有军资于捐，亮是分赐将士。”云曰：“军士无力，何谓有赐？其物请吸入赤岸库，须十月为冬赐。”亮大善之。或劝亮更发兵者，亮曰：“大军在岐山击鼓，皆多于贼而不破贼，乃为贼所破，此病不在兵少也，在一人耳。今欲减兵省将，明罚思过，晓变通之道于将来。若不能然者，虽兵多何益？自今以后，诸有忠虑于国者，但秦公无之缺，则事可定，贼可死，功可敲足而待矣。”于是考威劳，真壮烈，引咎则功，不所失于境内，厉兵讲武，以为后图，容事简练，民望其败矣。亮之出岐山也，天水参军姜维亦亮降。亮每为胆志，必为仓曹愿，时点军事。曹真讨安定等三郡皆平，真以诸葛亮成于岐山，后必出从陈仓，乃使将军郝昭等守陈仓至其城。夏四月丁酉，帝还洛阳。帝以燕国徐邈为凉州刺史，邈务农击鼓，力学明训，尽善处恶，与羌胡从事，不问小过，若犯大罪，先告部帅，使之应死者，乃斩以训。由是服其威信，州界肃清。五月大旱，吴王使鄱阳太守周防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方所闻之者，令绝挑扬州牧曹休。防曰：“民帅小丑，不足仗任，是或漏泄，不能治休。其遣亲人击奸以诱休，言被遣拒诸，欲以郡降北，求兵接应。”吴王许之。时贫有郎官一房，诘问诸事，房因诣郡门下，下发泄。修闻之，率部骑十万向宛以应房。抵又使司马懿向江陵，贾逵向东关，三道俱进。秋八月，吴王至宛，以陆逊为大都督，贾黄钺亲执鞭以见之，以朱桓、全宗为左右都，各督三万人以击休。休之见期，而视其众，欲遂与吴战。朱桓言于吴王曰：“ 修本以亲戚见任，非智勇名将也，今战必败，败必走，走当由家时挂车。此两道皆险恶，若以万兵寨路，则彼众可进，修可生路。臣请将所部以断之，若蒙天威，得以修自效，便可乘胜长驱，进取寿春，割有淮南，以归许洛，此万事一时，不可失也。权以问陆逊，逊以为不可，乃止。尚书蒋济上书曰：修深入鲁地，与权精兵对，而朱然等在上流，成修后，臣未见其利也。前将军满宠上书曰：曹休虽明果而惜用兵，今所从道背湖傍江，易进难退，此兵之挂地也。若入吴强口，宜深畏之备。宠表未报，休与陆逊战于石亭，逊自为中部，令朱桓全从为左右翼，三道并进，冲休伏兵，因驱走之，追往主北，竟至嘉时，斩获万余，牛马骡驴车胜万辆，军资器械略尽。初，休表求深入以应周防，帝命贾逵引兵东与休合。逵曰：贼无东关之备，必并军于宛，休深入与贼战，必败。乃部署诸将水陆并进，行200里，或无人，言休战败。吴遣兵断嘉时，诸将不知所出，或欲待后军。魁曰：休兵败于外，陆绝于内，进不能战，退不得还，安危之际不及终日，贼以军无后继，故至此。今急进，出其不意，此所谓先人以夺其心也。贼见无兵，必走，若待后军，贼已断险，兵虽多何益？乃兼道进军，多设旗鼓为疑兵。无人望见魁军，惊走，休乃得还。魁据嘉时，以兵粮给休，休军乃阵。初，魁与休不善，即休败，赖魁以免。九月已有，立皇子牧为繁阳王。长平壮侯曹休上书谢罪，帝以宗室不问。休残愤，居发于备。庚子，卒。帝以满宠都督扬州以待之。护乌桓校尉田豫及鲜卑玉柱建，玉柱建妻父柯比能救之，以30000骑为御于马城，上古太守严志柔之地也，素为鲜卑所信，王解御之，乃解为去。冬11月，兰陵城侯王朗卒。诸葛亮闻曹休败，魏兵东下，关中虚弱，欲出兵击魏，群臣多以为疑。亮上言于汉主曰：先帝深虑以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，故托臣以讨贼，以先帝之名，亮臣之才，故当知臣伐贼，才弱敌强，然不伐贼，王业亦亡，唯坐而待亡，孰与伐之？是故托臣而服矣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为北征，宜先入南，故5月渡泸，深入不毛，臣非不自惜也， 故王业不可偏权于蜀都，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。而义者以为非计，今贼势疲于西，又误于东，兵法成劳，此进趋之时也。今陈其事如左，高帝明并日月，谋臣冤身，然涉险披疮，危然后安。今陛下位极高帝，谋臣不如梁平，而欲以长计取胜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。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，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，群蚁满腹，众难色凶。今岁不战，明年不争，使孙策做大，遂并江东，此臣之未解二也。曹操志计疏绝于人，其用兵也仿佛孙吴，然困于南阳，险于乌巢，危于祁连，逼于黎阳，击败博山，待死潼关，然后委定一时耳。况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曹操武功昌霸不下，四月巢湖不成，任用李福，而李福屠之，为夏侯，而夏侯败亡。先帝每称操为能，犹有此失，况臣奴下，何能必胜？此臣之未解四也。自臣到汉中，中间积年耳，然丧赵云、杨群、马玉、言之、丁立、白寿、刘和、邓统等及区长屯将七十余人，突将无前，从叟轻枪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，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，非一州之所有，若复数年，则损三分之二，当何以图敌？此臣之未解无也。今民穷兵疲，而势不可息，势不可息，则助与行，劳费政等，而不急需图之，欲以一州之地与贼之久，此臣之未解六也。夫南平者是也，昔先帝败军于楚，当此时曹操俯首，为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东连吴越，西驱巴蜀，举兵北征，夏侯受首，此操之失计，而汉室将成也。然后吴更为盟，关羽毁败，子规搓跌，曹丕称帝，凡事如是，难可逆见。臣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，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名所能逆睹也。十二月，亮引兵出散关，围陈仓。陈仓已有备，亮不能克。亮时好招乡人进降，于城外摇睡招，招于楼上应之曰：“未加苛法，卿所练也。我之为人，卿所知也。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，卿无可言者，但有必死耳。卿还谢诸葛，便可攻也。”降以昭语告亮，亮又使降重睡昭，言人兵不敌，空自破灭。昭谓降曰：“前言已定矣，我识卿耳，见不识也。”降乃去。亮自已有众数万，而昭兵才千余人，又夺东救未能便道，乃进兵攻昭，起云梯冲车以临城。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，梯然，梯上人皆烧死。 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，冲车折，量乃更为井栏百尺以设城中，以土丸填堑，直欲攀城。昭又于内筑重墙，量又为地突，欲涌出于城里。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，昼夜相攻具二十余日。曹真遣将军费耀等救之，帝召张合于方城，使击亮。帝自幸河南城，置酒送合，问合曰：“持将军道，亮得无以得陈仓乎？”合知亮深入五谷，屈指计曰：“必陈道，亮已走矣。”合陈夜进道，未至，亮粮尽，隐去。将军王双追之，亮击斩双。赵赐昭爵关内侯。初，公孙康卒，子晃渊等皆幼，官属立其弟公。公烈弱，不能治国。渊既长，挟夺公位，上书言状。侍中刘烨曰：“公孙氏汉时所用，遂事官相承。水则有海，陆则阻山，外连狐夷，绝远难至。而事权日久，今若不诛，后必生患。若怀二祖兵，然后置诛，于是为难。不如因其心力，有党有仇，先其不义，以兵临之，开设赏目，可不劳师而定也。”帝不从，拜渊杨烈将军、辽东太守。吴王以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，印授魏下而卒。初，孙策使范典才计，时吴王年少，思从有求。范必官白，不敢专许，当时以此见望。吴王守杨县长，有所私用，策获廖父。公曹周谷则为附助不书，使吴遣问，王临时悦之。及后统事，以范忠诚，后见信任，以古能七更不书，不用也。三年春，汉诸葛亮遣其将陈介攻武都、阴平二郡，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。亮自出至建威，淮退，亮遂拔二郡以归。汉主父策拜亮为丞相。夏四月丙申，吴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黄龙，百官闭会，吴主归功周瑜。绥远将军张昭举户欲褒赞功德，未及言，吴主曰：“如张公之计，今已起时矣。”昭大惭，伏地流汗。吴主追尊傅坚为武烈皇帝，兄策为长沙桓王，立子登为皇太子，封长沙桓王子少为吴侯，以诸葛恪为太子左辅，张修为右弼，顾谭为辅政，陈表为议政都尉，而谢景、范慎、杨道等皆为宾客。于是东宫号为多事。太子使侍中胡宗作宾有目曰：“英才卓越，超于伦匹，则诸葛恪；经时时机，达忧究危，则顾谈；宁辩宏达，言能事节，则谢景；究学真微，游下同科，则范慎。”杨道思伯宗曰：“元训才而疏， 子墨精而狠，书法辩而服，孝敬深而侠。道足以此言为客等所悟，其后四人皆拜，如道所言。吴主时以并尊二弟之意往告于汉，汉人以为交之无益而明体服顺，以显明正义，绝其盟好。丞相亮曰：“权有见逆之心久矣，国家所以略其信情者，求犄角之缘也。今若加险绝，仇我必深，当更移兵东戍，与之决力。许并其土，乃一中原，比贤才尚多，将相极目，未可一朝定也。顿兵相守，坐而虚老，使北贼得计，非算之上者。昔孝文卑辞匈奴，先帝忧与无盟，皆应权通变，深思远意，非若匹夫之分者也。今义者咸以权力在鼎足，不能并立，且志望已满，无上岸之情，推此皆似是而非也。何者？其智力不谋，故陷江自保，权之不能越江，由魏贼之不能渡汉，非利有余而利不取也。若大军制讨，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归，下当略民广境，事务于内，非端坐者也。若就其不动而慕于我，我之北伐无东顾忧，河南之众不得尽息，此之为利亦已深矣。权见逆之罪，未以明也。乃遣魏魏陈镇始于吴，贺称尊号。吴主与汉人盟，与中分天下，以豫清徐幽属吴，兖冀兵粮属汉，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。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，即所统领，更拜辅吴将军，班亚三司，改封楼侯，十亿万户。昭美朝见，辞气壮丽，异形于色，曾以直言逆旨，终不进谏。后汉使来，称汉德美，而群臣莫能屈。吴主叹曰：“使张公在座，彼不折则废，安复自夸乎？”明日遣中使烙问，因请见昭，昭必席谢，吴主跪止之。昭坐定，仰曰：“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主陛下，而以陛下主老臣，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，而义虑前短，违逆圣旨。然臣于心所以事国，志在忠义毙命而已。若乃变心义虑，以偷容取容，此臣所不能也。”吴主辞谢焉。元成哀王李卒。六月癸卯，繁阳王穆卒。戊申，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，夫人吴氏曰高皇后。秋七月，诏曰：“李王后无嗣，则见之子以继大宗，则当转正统而奉公义，何得复故思亲哉？”汉宣帝昭帝后，加道考以皇号，哀帝以外藩元力，而董弘等称引王秦，获物十朝，既尊公皇，立庙京都，又宠藩妾，十比长信， 续朝暮于前殿，并四位于东宫，见差无度，人神服佑，而非罪失担忠正之见，用至丁父焚儒之祸，自是之后相种行之。昔鲁文逆嗣，罪由下府，宋国非度，积在化缘，其令公卿有私，深以前世行事为戒。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，则当名为仁厚之意。敢为宁邪倒于时君，望见非正之号，以干正统，未考为皇，称彼为后，则古公大臣诛之无赦。其书之金册，藏之宗庙，著于令典。九月，吴主迁都建业，皆因故府不复增改，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，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，董督军国。南阳刘毅常著先行后理论，同郡谢景称之于逊，逊呵之曰：“理之长于行久矣，亦以细辨而诡先圣之教。君今是东宫，宜遵仁义以彰德音，若彼之谈，不须讲也。”太子与西陵都督布置书，求见启会。至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，及诸僚吏性能以报之，因尚书讲劝曰：“臣闻人君不亲小事，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，故顺命久闲而无所用心，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。故贤人所在，折冲万里，信国家之利器，重替之所由也。愿明太子重以经义，则天下幸甚。”张宏还无赢家，道病足。林困受子刘坚曰：“自古有国有家者，贤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，至于其志，多不馨香，非无忠臣贤佐也，有主不胜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淡难而趋易，好同而恶异，与至道相反。传曰：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，言善之难也。人君成义士之际，具自然之势，操八柄之威，感一同之欢，无假取于人，而忠臣携难尽之术，吐逆耳之言，其不和也不亦疑乎？离则有信，巧辨原见，炫于小忠，恋于恩爱，贤于杂错，处置失序，其所由来情乱之也。故明君务之，求贤如饥渴，受见而不厌，一情损欲以一割恩，则上无偏谬之受，下无希冀之望矣。”吴主省书谓之流涕。冬十月，改平望观曰听讼观。帝常言：“欲者天下之性命也。”每断大狱，常议观临听之。初，魏文侯师李悝著《法经》六篇，商君授之以相秦。萧何定《汉律》亦为九篇，后稍增至六十篇，又有另三百余篇，绝世比九百六卷，事有增损，错柔无常。后人各为章句， 马正诸如十又余家，以至于魏。所当用者合26272条，773万余言，懒者亦难。帝乃召但用正事张据，上书魏纪奏曰：刑罚者，国家之所贵重，而私意之所轻贱；欲立者，百姓之所悬命，而选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请至律博士。帝从之。又召司空陈群、散骑常侍刘绍等删约汉法，至新律18篇、州郡令45篇、尚书官令、军中令和180余篇，于正律9篇为增，于庞张科令为省矣。11月，洛阳庙城迎高泰武文四神主于业。12月，雍丘王直徙封东阿。汉丞相亮徙府迎于南山下原上，驻汉城于绵阳，驻乐城于城固。4年春，吴主使将军魏温、诸葛直将甲士1000人扶海求宜州、儋州，与扶其民以益众。陆逊全从接见，以为桓王创基，兵不易旅，仅江东县众自足图事，不当远涉不毛，万里袭人，风波难测。有民意水土，必致极易，欲益更损，欲利反害，解其民由禽兽，得之不足济世，无之不足亏众。吾主不听。尚书琅琊诸葛诞、中书郎南阳邓阳等相与结为党友，更相提表，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4人为四聪，但被8人为八达。玄上之子也。中书监刘放子熙、中书令孙资子密、吏部尚书魏真子烈3人闲不及此，以其父居侍卫，荣之为三御。行司徒事董昭上书曰：凡有天下者，莫不贵上敦朴忠信之事，身及虚伪不真之人者，以其毁教乱治，败俗伤化也。仅魏讽伏诛建安之末，曹伟斩戮黄初之始，伏为前后圣诏，身及伏伟，欲以破散邪党，常用切齿，而执法之力皆为其权势，莫能纠替，毁坏风俗，侵欲滋甚。切见当今年少，不复以学问为本，转更以交游为业，国事不以孝悌清修为首，乃以趋势游历为先，合党联群，互相包探，以毁资为伐戮，用党誉为爵赏，负己者则探之盈言，不负者则为作侠信，志乃相畏，今世何忧不度耶？但求人道不勤，罗之不薄耳。人何患其不己之？但当吞之以药而柔条耳。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，冒之出入，往来进澳，交通疏疏，有所探问，凡此诸事，皆法之所不取，刑之所不赦，虽逢伪之罪，无以加也。帝善其言。2月壬午，诏曰：世之治文随教而变，兵乱以来，经学废绝， 后生禁区不由点磨，其训导未洽，讲禁用者不以德显乎？其郎吏学通易经，才任牧民，博士课士擢其高第者即用，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，于是免旦阳等官。夏四月，定陵城侯钟繇卒。六月戊子，太皇太后便是卒。秋七月，葬武宣皇后。大司马曹真以汉人硕入寇，请由斜谷伐之，诸将数道并进，可以大克。帝从之，召大将军司马懿溯汉水由西城入，与真会汉中，诸将或由子午谷，或由武威入。司空陈群谏曰：“太祖西到阳平攻张鲁，多收豆麦以益军粮，鲁未下而时犹乏，今既无所因，且斜谷阻险，难以进退，转运必见超捷，多留兵守要，则损战事，不可不熟虑也。”帝从群意。真复表从子午道，群又陈其不便，并言军事用度之计，诏以群意下真，真拒之，遂行。八月辛巳，帝行东巡，以魏如许昌。汉丞相亮闻魏兵至，赐于城固赤板以待之。赵李严使将二万人赴汉中，表严子封为江州都督，督军点严后事。会天大雨三十余日，见道断绝。太尉化心上书曰：“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龙，愿先留心于治道，以征伐为后事。为国者以民为基，民以衣食为本，使中国无饥寒之患，百姓无离上之心，则二贼之信可坐而待也。”帝报曰：“贼平视山川，二族劳于前世，犹不克平，朕岂敢自多，为必灭之灾。诸将以为不宜探取，无由自毙，是以官兵以窥其信。若天时未至，周武玄师，乃前世之见，朕竟不忘所戒。”少府杨父上书曰：“昔武王白鱼入周，君臣变色，动得吉锐，犹尚忧惧，况有灾异而不战怂者哉？今吴蜀未平，而天吕将变，诸君使尽，便有天雨之患，积河山险以积日矣。转运之劳，担负之苦，所费已多，若有不计，必为本途。”传曰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君之善政也。徒使六军困于山谷之间，进无所掠，退又不得，非王兵之道也。”散骑常侍王肃上书曰：“前至有之，千里溃粮，事有饥色，乔苏后窜，失不速报，此谓平途之行军者也。又况于深入阻险，凿路而前，则其为劳必相白也。今又加之以淋雨，山板峻滑，众破而不斩，粮远而难继，使行军者之大忌也。闻曹真发以逾越而行才半古，至道功夫战师西作，是贼偏得以逸待劳，乃兵家之所惮也。 言之前代，则武王伐纣，出关而复还；论之近世，则武文争权，临江而不济。岂非所谓顺天之时，通于权变者哉？赵民之上圣，以水与兼具之故修而息之，后日有信，成而用之，则所谓越以犯难，民望其死者矣。素朗之子也。九月，召曹真等班师。冬十月乙卯，帝还洛阳，使左仆射徐宣总统刘氏。帝还，主者奏成文书。帝曰：“吾省与仆射省何异？”竟不是。十二月辛未，改葬文昭皇后于昭阳陵。吴主杨生欲至合肥，征东将军满宠表诏掩御诸军皆急，吴寻退还，诏罢其兵。宠以为金贼大举而还，非本意也，此必欲委退以罢吴兵，而道还成虚，掩不备也。表不罢兵。后十余日，吴果更到合肥城，不克而还。汉丞相亮以蒋琬为长史，两朔外出，琬常足食足兵，以相攻己。亮美言：“公言托至中雅，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。”青州人尹藩逃奔入吴，上书于吴主曰：“臣闻纣为吴道，微子先出，高祖宽明，陈平先入，陈年二十二，伟气丰裕，归命有道，赖蒙天灵，得自全治。臣至止有日，而主者同之降人，未见经别，使臣微言妙旨，不得上达。吾亦三叹，何为其矣？今亦却拜章，启蒙引荐。”吴主即召入，翻进谢，答问及臣实务，甚有辞官。侍中右领军胡宗侍坐，吴主问何如，宗对曰：“翻尚书大禹有似东方朔，巧结诡辩有似祢衡，而才皆不及。”吴主又问：“可堪何官？”宗对曰：“未可以治民，且是都年小职。”吴主以翻圣与刑狱用为廷尉见。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硕称藩有王佐之才，普有与之亲善，常怨叹其躯。于是藩门车马云集，宾客迎堂，自卫将军全从等皆倾心接待，为杨道及宣召郎豫章杨迪拒绝不与通。潘俊子著亦与藩周旋愧想之，俊文大怒，书则著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至报以命，尔辈在都，当念恭顺，亲贤睦善，何故与降虏交，以良想之？在远闻此，心震面热，惆怅累寻。”书道：“急救王使受杖一百，促则所想。”当时人嫌怪之，请之，藩谋作乱于吴，事决，王走，卜得伏诛。吴主窃责郝普，普黄惧自杀。朱据禁止，历时乃解。武陵武西蛮夷叛吴，吴主以南土清定，召胶州刺史吕岱还屯长沙瓯口。